better places where we wanna be. Kicking the line, making it high, keeping it side by side. 想去的地方就叫天堂，用爱连接整个世界，感情无限延长，感动随时都余波荡漾，让心比昨天更开朗。哦哦哦， 不管你的脸是哪种颜色，陪伴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，这是由潘越云所演唱的。下面请听林志颖的我这样的人哪里找，郑中基的我真的可以，以及王菲演唱的再见萤火虫。 机会。

然临界能却无方言， 向未来的城堡，打开梦想的天窗，让那城

想自炫耀，仿似眼睛嘴角略带讽刺，凝望着淡忘旧知，情怀眷恋。纵使今天人人在笑，也许转身通通不笑的笑，人眼中只知谁人重要，声声说不知。人最终空一，旁人静听，会像脸灯掩饰心里高兴，难再找真心，略凭我应重装作心灵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旧照片由吴国敬所演唱，听众朋友，旧单车老情歌继续和您分享老歌的魅力。下面是张清芳的《解围》，锦绣二重唱的《交换日记》，以及李克勤的《寂寞夜晚》。 想让我的思维和语言 诚心面对，想让我的思维和语言都慢慢沉淀成一种越生实现，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，用抬起的眼看高高的天，自己为自己结尾。 小玉，麻烦你叫花轮闭嘴。 花轮闭嘴。 天天